哎，马氏自己呢个堕亲地狱呢，地藏白言，人者铁皮之内有二士丹，上人所讲二士丹地狱，其数无限。呢、这个地狱个好多个数目嘅无限量咁多啦，更有叫唤地狱。呢、这个地狱嘅啲罪人啊，受苦啲时候，因为嗌苦嘅声音啊，掉了呢个声音啊，嗌苦受苦，大声嚟叫，呢、这个就叫唤地狱。啊，拔舌地狱，啊，拔佢嗰条舌，拔咗条角。割咗又散，散咗又拔，啊，拔咗又割，割咗又散翻出嚟。以至于你讲一次大话就拔一次，割一条，割一条线。讲两次耶就拔两次，就割两次。我靠骂人嘅负二事，骂几多就割几多次。啊，你嗰条线定系坏，太坏嘅好啦，割咗佢，唔爱佢，换个好嘅。啊，呢啲系恶口。讲是非骂人嗰啲事，爱嚟做乜嘢呢？在地狱咧，系彻底消灭呢个罪人之罪。嗱，不是地狱，粪尿地狱，地狱咧后啊，有呢个粪池，有个尿海嘅。啊、哦，一跌落去咧，你就饮尿啊，你肚饿就食粪啊，粪就臭个，啲尿就硬压嘅，咁样咧，在呢个粪。粪尿地狱嘅嚟受苦，红锁地狱掉咧后有红锁，有五百嗰个近个红锁锁实呢条颈啊，你坠实呢条颈呢个红锁地狱，火象地狱掉咧后咧有象出火嘅啊，呢、这个火象咧地狱咧将你嚟踏杀象嗰只脚嘅。一搭你就变成士兵了，这个就火象地狱啊，火狗地狱，狗就出火的，一近身就被火烧，一狗的贱民呢食你这个食罪人啊，不过心过咪废紧啲肉啲骨啊，完全是火狗嚟食啦。火马地狱掉了那马呢是铁的，铁了出火，所以呢火铁马出火，咁样呢个马咧，将啲罪人咧用只马蹄就踏杀佢，啊，啲马嗰只脚嚟踏杀呢个罪人。火牛地狱掉咧后咧，嗰啲牛啊系铁嘅，出火嘅，咁啊牛咧咁样就火牛嚟，火牛啊抛到罪人嗰时咧就乱刀一场，用牛角嚟刀嘅罪人嘅。火山地狱。掉咧后有个火山地狱，啊，整个山都系火嘅。火石地狱掉咧后咧有个磨石，上石下石，将啲罪人嚟磨，系用啲火力嚟磨嘅。火塘地狱掉咧后有铁塘出火嘅，啊，令啲罪人咧卧铁塘上，咁样被火嚟烧呢个火塘地狱。火梁地狱嘅。地咧后有凉，像呢个罪人啊，现在凉上被火嚟烧嘅，凉出火啊！罪人在凉上啊，吊在凉上嚟被火嚟烧嘅。火刑地狱，地咧后啊，有嗰个老刑啊出火嘅，咁样老刑啊一飞嚟啊，像呢个罪人啊，嗰个脑啊、眼啊。啊，嗰、那個腸胃啊，啊都俾佢食，丟佢食咧。火刑地獄，龜牙地獄，掉咧後咧有拔牙，唔係拔牙龜，將啲牙咧嚟攰咗佢，啊龜牙地獄。剝皮地獄，掉咧後有一個剝皮地獄，誒、啊、剝皮地獄，好似啲牛啊，啊剝皮啊苦啊，牛啊再苦啊，剝咗層皮啊。哎，蛇咧又剥皮，有时都烫蛇佬啊，将条蛇烫咧，又剥咗佢层皮啊，剥咗层皮咧，后面嗰啲肉咧就在地下嚟喷啊，痛苦啊，啊，有啲人咧食田芥，又将嗰个田芥咧剥咗层皮， 剝得人皮呢咁樣呢皮都唔食嘅。田間剝得人皮然後食嗰啲肉呢。咁地獄呢後呢有整啲罪人嚟剝皮。剝皮從頭剝落腳呢。剝得之後呢前身呢肉呢又割呢啲肉嘅就放在呢個皮上呢、這個剝皮地獄。飲血地獄地獄呢後呢有嗰啲地獄呢後嗰啲血啦俾嗰啲飲啦將呢個人嗰啲血呢飲得乾乾吸血地獄將啲血通通吸出嚟吸到乾咗嚟呢個就飲血地獄唔係有血俾你飲呀有血俾你飲都好啦你啲血啦俾嗰啲鬼質啦吸曬呀邊啲毒蛇嚟食乾咗啦呢個就飲血地獄燒手地獄有個地獄嘅專門燒手點樣燒手呢咁叫你俾個刀你涼呢唔係叫你涼米呀涼水呀涼火光頭涼火啊嗰啲火咪燒佢就手啦呢、這個燒手地獄燒腳地獄跌啲後啊一入咗呢個地獄嘅地下延續火炭咁你踩落去嗰隻腳就燒你隻腳彈起嚟嗰隻腳又燒咁你要再跌啲後呢跳就得㗎啦跳啲時候嗰隻腳呢就燒到弄咗呢、這個燒腳地獄刀刺地獄刀刺地獄就劍刺地獄嘅劍刺地獄呢你上市的時候嗰啲刺就嚟刺你你落市的時候嗰個刺就刺你呢、這個就刀刺地獄嘛火屋地獄鐵屋地獄前屋都係火呢、這個屋嘅前屋都係鐵唔容易出嚟火狼地獄火狼啊食呢個罪人啊嗰個心啊肺啊都有呢個火狼地獄去食嘅嗱，而是丹地獄其中各各復有至少地獄，呢、這個見屬地獄嚟，亦有少個地獄嚟做見屬。有啲地獄一個見屬嚟伴佢，一個地獄嚟伴呢個大地獄，或者兩個，或者三個、四個，乃至百千個，其中名號各各不同。大地獄嘅有呢個小地獄嘅嚟做伴侶啊，小地獄嘅就嚟伴嗰個大地獄，所以其中名號各個不同。地藏菩薩告普賢菩薩言：人者，此界是南燕浮提。我剛才所講嘅剛南燕浮提嘅地獄嚟，係南燕浮提行惡眾生，善佢唔做，一味做惡。做惡就損害三寶損害人傷害大眾這個行惡就是十惡行惡的眾生業感而是地獄的由這個業所感感到這個地獄所以為心所造為業為色所變為業所感是業感而是故有上來種種地獄的名學是南燕浮提眾生的地獄別的世界的地獄又不同業力甚大難敵衰微難心具開眾生的業力甚大業力大呢所以在地獄之後呢死都有生份都有死他不怕死死都有生份我哋人間嗰個火啊厲害，但你放一個石球，從朝燒到晚咧，嗰個石球都未能燒到。地獄嘅火咧，你放個大石球燒咧，一陣間就融咗啦。但地獄咧，嗰啲眾生唔怕，變咗火燒咗咧，佢又散咗又散咗又燒，燒咗又散。所以地獄嗰個業力能夠敵得地獄嘅火，所以業力甚大。地獄的業力呢就假如他那個業是有形相的話呢這個虛空都撞不完、他的罪業但地獄這個業力是無形相、所以地獄的那個業力是沒有形相的如果有形相虛空都撞不完因此地獄那個業力就是地獄造這個地獄而自己來受苦業力甚大能敵衰微 睡眠山高位的八万四千有尽高，业力呢比睡眠山还高，高到阿扎尼加天都有业力。三界嗰个顶嘅阿加尼扎天啊，阿加尼扎天呢都还有呢个业力，所以业力比睡眠山还高。能心巨海，大海啊深咩？佢都有带嘅。业力深咩？而无带，所以比大海还深，能心巨海。能将圣道，圣道啊，须陀洹道、阿罗汉道、辟支佛道、菩萨无上法印、支佛无上菩提，呢、这个就四圣之道，空虚嘅。无物能障，啊得业力能障啊，业力能障圣道，令佢不能见道，令佢不能受道，令佢不能闻法，令佢不能生净土，令佢不能见法，令佢不能出家，统统系业力能障呢个圣道。是故众生莫欠小恶，以为无罪。因此啊，地狱嗰个罪又恶。好甚好大，是故众生呢向到呢部地藏经啊，唔好系行呢个小恶，以为无罪。小恶即小就成大，就变得大罪。涅槃经文啊，小水就水微，渐成大器啊。莫行小恶，以为无罪，死后有报啊。所以莫行呢个小恶。以为无罪、啊、我们以为那个恶好少、啊、地狱之后有果报的，即又有一个老菩萨，他年纪都好大了，一世你用什么功呢？在从这个华严经，从华严经啊，种了几十年了。当他种华严经的时候，这样就有一只猫呢就旁边向佢做华严经，猫嘅寿命都系好短嘅，向得五六年咧，呢、这个猫就死咗啦。呢、这个猫死咗之后咧，一个向华严经都供得，猫就掉咧，做个鬼，做个鬼王，做个鬼王，那个猫变咗鬼王。后来老菩萨呢个寿命就中啦，寿命中的时候咧，这个色神咧就到咗呢个地府。受到地府啊，咁样啊，阎罗王话、啊：你想乜嘢啊？我咩都唔想，我想上净土嘅。哦，你想上净土啊？但你有啲业咩未曾尽咯、啊？咁样咩业未曾尽嘅？佢仲话严经啲时候有一杯茶，你食得七成，你就倒咗佢啦。茶系试纸个血汗嘅。啊！你又唔食晒佢，食得七成，嗰三成你就倒咗佢。而家咧，你一晒仲华严经功德好大，但你倒咗嗰啲茶咧，你有罪啊！而家地狱呢后，你有个茶可以系你倒嘅，你将嗰啲茶你饮晒佢，你就上净土啦。啊！咁样叫嗰啲为质，你带呢个老菩萨嚟饮茶咧咁样。将佢啲茶饮翻佢哋，啊！一带到回到最嗰个茶边一个海咁大，哎呀！呢、这个老菩萨咧就头痛咧，我点样饮啊？咁样，又积少咗呢啲啊！哎，后来呢个鬼王就嚟啦，个师傅做乜嘢？阎罗王话我饮茶饮净咗，积埋积埋，而家变咗茶海喎，我要上净土，佢叫我饮晒嘅。啊，师傅，你唔使惊。我嚟帮你啲忙咁样，咁样呢个鬼王咧打开嗰个地狱，无量咁多恶鬼啊跑出嚟，哦，见到啲茶咧，你又饮我又饮，哦，将啲茶一阵间咧就饮晒啦，呢、这个茶海就饮晒，呢、这个老菩萨就欢呢，南无华严地藏王菩萨，南无华严大放光佛华严经，南无大放光佛华严经。念咗上圣啊！嗰啲饮茶嗰啲鬼，个个都上天，个个都出咗地狱，系咪啊？阎罗王啊！好啦，你啲茶饮净咧， 好啦，你可以生净土。所以莫庆小恶以为无罪啊，在我哋人间呢咪好平常，饮茶使乜饮晒啊？饮得一半咪倒咗佢，饮得三分七咪就倒咗佢嘛。谁不知嗰啲茶系市之嘅血汗咧？市之送啲茶嚟嘛？啊，十啲滚水嚟种茶都有用电啊，或者用柴草嘛，用人工嘛。你啲魔蟹庆唔阴晒嘅咧？嗱，莫庆小恶，佢以为无罪，死后就有报嘛。又呢个湖南啊，湖南有一个智满。我忘记咗佢个名咧，个名咧呢个主持就新任主持，啊新做大和尚，大和尚咧住到方丈室，住到方丈室夜晚咧就听到有个声音，佢打坐，听到个声音咩？听到呢个佛家嘅声音，个名咧，跟佛家声音，佢就用只眼嚟望一望，啊见咗个和尚，歪咗呢个佛架。架啫，当然我只拜架子咁样，但系呢个拜架子咧有火出嘅，烧佢咩啲个火架，咁样就做呢个门铲嘅事，入门口呢个门铲，咁样佢就对主持讲：大和尚，大和尚啊，我系前任主持啊，啊你而家做咩？我而家堕落做受呢个火架嘅地狱咯，咁样嘅，我成日咩食嗰个火架，火架嚟烧我。喂，你有咩罪啊？话我罪就咁样啊？你可以帮我啲忙。我嗰个罪啊，系以前人家市子啊，就债账啊，系发公债嘛。公债啊，将啲钱嚟公债喎。我公债，我哋日日出家人都有饭食咧。啊，呢、这个债行未曾欺薄，咪不如将嗰啲债将。将嗰啲钱咧嚟起债行啦，起个行。我哋将市资嘅钱咧就错用咗咯，公债钱啊起咗债行啊，令大众咧未曾食冇债食，又辜负市资咧公债嗰个心愿啦。所以我而家堕落地狱嘅，我哋受苦受呢个火家嘅地狱嘅。啊，我希望大和尚啊，你而家信支持，我系老支持。希望你帮我帮我啲忙，我点样帮你忙啊？你将呢个债行啊，我起个债行啊，你估下几多钱？将啲钱嗰面咧攞翻出嚟供债就得噶啦。哦，咁样果然间呢个新方丈咧估下呢个债行，起得几多钱？好啦，将嗰啲钱啊拎出嚟供债，一供咗，供咗之后咧，啊嗰晚咧又见到呢个钱嘅支持，我好多得。感謝大和尚，你代我供一壇債，我而家咧又轉曬嚟做人啦，我來曬還嚟做和尚。所以啊，莫慶小惡就以為無罪啊，死後有報啊，地獄咧後有果報啊。佢又有咧呢、這個天童子，天童子好多人都去啊，阿育王嘅天童，天童有九里重啊。未入天堂，九里咁远咧，都系从事嘅。从事咧，我到和尚个天堂咧，就嚟打坐咧。天堂个禅宗道场咧，有一个和尚咧，咁咪出咗界之后就入天堂。好啦，我而家坐禅咁样，坐禅啊，坐咗三年咧，佢我都冇钱，我想嚟搵下钱咧，搵钱咧。又离开天龙寺跑到宁波又有钱搵嘛，就去做警察。佢嗰日咧就对家事告假咧，家事啊，我有明日到宁波去咁样。家事话好啦咁样，你要早啲去咁样，早啲翻嚟咁样。做乜嘢个早啊？嗰、那个天未亮啊，佢就落山啦。落山咧，咪行到呢个板桥嗰时，即九里松嗰时过桥啊，见到桥底啊，有一个人哭啊，哭泣啊，哭泣。佢问佢：，佢你咩人？佢我富人啊，为咩事情哭泣啊？咁啊，佢我有个仔哦，出咗嫁咯，就在天童寺坐禅咯，咁坐禅。 初時咪有功有功德咯，嗰咪阎罗王咧就面我呢个石板地狱，系俾个石板嚟砸我。嗰咪免咗我个石板地狱咧。后来近日我啲儿子咧又推心咧，佢话唔初时啊，之后做正参嚟搵钱。啊，而家阎罗王啊又俾个石板地狱砸砸得我好辛苦，所以我咪哭咯喊咯咁啊。啊，佢话你啊，咁样你个仔姓乜名乜？我仔就姓乜名乜，我就乜嘢人啊？啊，讲人嗰个话咧，嗰、那个富人就唔见咗啦。嗰、那个仔谂啊，原来系我啲亲生母嘅，我都系搵钱啊！啊，我啊梗系搵钱好啦，谁不知我都冇忍受呢个石板地狱砸到个好辛苦啊！哎呀，不如唔去唔做警探，快啲翻嚟坐船。今日佢个仔又翻嚟坐船，所以咧莫听小恶，以为无罪啊！呢个死后有报嘛，天何的受子啊，何利？是恶积劫得难忘啊！丝毫之善啊，命晒都常存噶嘛。所以善我哋唔几微晒，我哋都要做啊。千毫之善累晒都常存噶嘛。何利之恶啊？积劫难忘恶啊！我哋唔可以做啊，积劫都唔会忘啊，做咗就难忘。后嚟之恶益劫难忘，丝毫之善命世常存。人之一千行受之，父子至亲其路各别啊！父子就天性在亲密嘅天性啊，父子啊天性啊在亲啊，其路各别，父亲行善，一嚟向善路走嚟；儿子作恶，就向恶路走啊。一个父亲行善，儿子行善，各有各个善噶嘛。其路各别，父亲作恶，儿子又作恶，各有各个恶咧。啊，唔同路噶嘛，恶咧都有几条路嘛，即系其路各别，纵然相逢，无肯代受啊。当然呢个儿子作恶，父亲咧咁样又作恶。啊！大家嚟相逢，这个父亲啊，仔啊，你不如代我个夫啦。这个仔唔肯代咧。啊，父亲啊，你不如代我嘴啦。父亲唔肯代咧，因为纵然相逢，无肯代受啊。这个父亲咧，亦唔会将天堂个福代咗儿子地狱个苦嘛。儿子亦唔肯啊。代咗地狱个苦，免咗做人嗰个福嘛，所以纵然相逢，无肯代受嘛。我今成佛美力，略涉地狱罪报之事。我今日咧，凡系成佛呢个美德神力，对普贤菩萨、天龙八部、未来一切众生，略涉上来讲啊，地狱个名号啊。就未曾讲罪报之事，啲咩嚟受事？啊，讲系明啫嘛，明都讲啊。好似我哋香港，有石八个石斥取嗰个监狱，还有石八水行嘅监狱，还有行福嘅监狱。嗰、那个明就识会讲啊，入边受咩罪啊？我哋唔知道啊。啊，现在咧讲埋呢个罪报之事，未现人者暂兴自然。普贤答言：唔以九至三恶道报，望人者先。我老祖咧都知道有地狱饿鬼畜生、三恶道呢个因果个报应啦。但我所以望人者先咧，因为人者地狱个教旨嘛，幽冥教旨。你讲咧比较清楚的咧，啊，我老祖都知道咧。但你讲咧，你打你呢个幽冥界嗰个教旨，你讲比较。正在就望人者切，令效晒末法一切恶行众生，闻人者切，使令悲愤。你讲咗之后咧，后来而来灭道之后，末法一切作恶众生咧，闻到人者切，作恶唔系受化报啊，盲聋暗哑咁简单嘅报啊，嗰报就系地狱，变呢、这个 啊，又剥红翠莲烧啊，所以亡人者舌咧，使令悲愤，使到呢个恶人啊，知恶不敢作恶，修善系嘛，舍邪归正，皈依三宝，发菩提心，修菩萨行，诶，就我普贤行，所以亡人者舌啊，帮忙普贤行咧，只有嗰个恶个众生。知恶修善，舍邪归正，发菩提心，修普贤，修菩萨行就普贤行啊！使令归凡，地藏白言：人者，地狱最报，其事而事。地狱呢个名号我讲咗啦，地狱嗰个作罪受报嗰个事情又如何？真相又如何？诶、啊，或有地狱取罪人士。有好多地狱，善行呢就取罪人嗰个舌，将佢舌都就赖出嚟，一赖就长咯，啊舌根可以赖得出噶，诶赖呢个长，舌根又长又宽，又广又长，啊写个牛嚟耕佢，啊耕呢个舌赖舌，唔系耕田啊，耕呢个舌。左右更右右更直右更右横右更哎嗰陣時佢嗰個舌根就痛苦啦。呢種係咩道理？因為好多眾生啊，考業嘅再容易做，考業嘅再多，害考啊就得罪人，害考啊就傷人，害考啊就照人，害考啊就罵人，哎咁樣啦，害考啊就欺騙人。害口咧就讲是讲肥，呢个咧佢嗰条舌咧啊到地狱咧先能耕，呢、这个人唔识会讲话嘅，啊耕咗个舌，耕到佢嗰个舌咧是非个舌，恶口个舌，骂人个舌，吉通通耕，诶、啊、欺骗人个舌，妄语个舌，通通嚟耕，啊耕到佢嗰个罪业尽啦都唔耕咧。你考业嗰个罪阵，你就唔更。呢、这个地狱咧，治呢个考业嘅人。莫有地狱取罪人心，夜叉食字啊！呢、这个地狱咧，啊，见到呢个罪人，攞个心出嚟，人心系夹刀皮嘅，佢个心好坏嘅，唔俾人家知嘅，啊，匿埋嚟坏嘅，黑心肠嘅，啊！人间你可以黑心肠、坏心肠，但系地狱之后啊，啊拧出嚟嗨下啊，一入地狱嘅就将呢个罪人嗰个心攞出嚟。咦，呢、这个心咩系坏心啊？你唔好爱嗰个心，俾我俾夜叉食，夜叉就食咗佢啦。啊，再食人之后咧，再攞你个心出嚟嗨呀！啊，呢、这个心咩含尘痴、千曲疾忌。我慢功过哦，通通系烦恼心，拧出嚟夜叉食啊，食到饱唔食俾狗食啊，像你嗰个心咧，罪人嘅心，食人一个又一个，像你呢个造罪嗰个心咧，你以为造罪啊？我心呢后造罪啊，起恶念，起坏念，起邪念，冇人知道哦，就掉呢后啊，像你嗰个心通通攞出嚟。你呢个恶心、坏心、邪心，诶、啊，咁样种种攞出嚟咧，夜叉就食，夜叉就食咗你个心。诶、啊，或有地狱项目成佛，止罪人身啊！但有地狱有个油锅，油锅咧有好多滚水嘅，滚热呢个油锅，叫做烫锅嘛，烫水自锅，成佛嗰啲水系滚嘅，滚咧将罪人咧放落去。搭佢个身体，止罪人身啊！呢啲嘅就系对付呢个肾作业，肾个业好大嘛，杀生啦，啊，杀生咪完成呢个肾业，做贼有个肾业，杀到人都用呢个肾嚟做罪，所以肾体做呢个杀生做得好多，偷盗又好多，奸淫又好多。哦，咁样咧、啊，你呢个神下做罪啊，掉呢头啊，咁样就俾你个油锅嚟杀你个神下， 你个山呢你个注意派中呢又个唔俾你油锅嚟烧咩唔干净啊，所以就用呢个油锅嘅就嚟烧呢个山呢。我哋喺呢个印果经啊，我哋做贼嘅，有成咧，有成六个贼，六个贼系佢哋结伴都做贼咯。谁不知堕落地狱嗰六个人咧，同一个油锅，同一个油锅咯，咁样咯，突然刀就烧啦，烧啦，冇见人啦嘛。睇先何故笑人啊？嗰啲六个人啊，堕落地狱同一个油锅嘅，佢大家咧就讲佢自己嘅罪啦。堕地狱啲人咧就讲翻自己嘅罪啦。但系佢讲嘅罪咧，你个讲得清楚啊？嗰啲热烫滚热啲时候，六个人讲一句话咧，就跌咗落去啦。想讲靓嘅话都讲唔到，各自一二便沉咗落锅底啦。佢第一个贼讲沙，凡衣就称为沙嘛，呢个系印度嘅话嘛。我哋中国咧，啊世间嘅六十劫，地狱嘅就一日一夜，何时当出咧？世间我哋人间六十劫，咁咪地狱就一日一夜喎，佢哋咩时候出咧？啊，讲人嗰个话都唔系讲完啦。嗰啲军师一军，佢就军运入赔啦。佢系军运啦。第二个贼又讲啊，罗无有出奇，何事得铁咧？咁啊，讲个罗字。佢话我哋在呢个地狱咁长，唔知道边个时候又脱离地狱咧？讲个罗字。第三个贼又讲啊。第三个嗰个头嘅抄出嚟嘛，佢咪讲啦，佢讲个突字，突绝绝，我当谋生嘅，不能自在，跌五架份嚟供养三尊，如此无足，咁灰都无益。佢话我咧就不嚟谋生，我不能自己嚟债自己，跌五架嗰个财产嚟供养三尊，呢、这个如此啊？你做靠啲钱翻嚟都系供养三尊咧，呢、这个咪疑似无足啊！今日啊堕落地狱，我悔恨都已经迟啦。第四个咧，贼又讲啦，啊，佢嗰啲滚水一滚滚上嚟，佢个头就露咗出嚟，佢咪讲话咯，涉啊，讲个涉字，我亦唔识会搵钱，我搵明啲钱就俾啲太子儿女。痛苦我自己受，而家我入地狱受苦。啊，揾到啲钱咧，俾边个？咪俾太子贤女。啊，我咧亦唔识去做。啊，揾到钱咧，俾太子贤女，痛苦自己受。第四个讲完，第五个讲咧，孤，哦孤字。如果边个人能够帮我出咗地狱嘅，我就再唔犯，我又再唔做贼，我又希望上到天。嗰、那个话一讲完咧，又浸翻落去啦。第六个人讲咧，陀螺咁样，陀螺两个字。话我咧，本嚟以为啊做贼啊唔会有罪噶，啊谁不知做贼有罪嘅。咁样我而家入咗地狱啦，我悔都悔唔及。所以呢个烫木成佛，止罪人生啊，完全系信作业，信则杀生，信则做贼，信偷盗。身奸淫，通通嘅呢个神喺嚟做罪，嗱烫木成佛止罪人生，莫有地狱，嗤笑红翠使罪人跑。你的嘅嗤笑呢个红翠，使呢个罪人跑啊！呢、这个就奸淫妇女过过报啦。莫有地狱，使至火烧亲及罪人。呢、这个地狱嘅 就火就追人，恶人咧追人咧，逼人咧，害人咧，系嘛？赶绝杀阵咧，所以堕咗地狱。那火咧追人，你去到边个地方追杀你嚟烧？啊，那个火咧追呢个罪人嚟烧。嗱、啊，狮子火烧亲及罪人，或有地狱一向寒冰，或有地狱咧一望无际都寒冰。嗰陣時咧，冇得避啊，未有避佢冰啦，冰到手腳得啦，斷咗啦，冰到呢個耳朵啊，個鼻哥啊，一摸佢就甩噶啦，前個腎氣啊，對冰好似雪糕一樣咁樣啊，冰死啦。或有地獄無限憤念，或有地獄一望無際都係粉池尿海哦，嗰陣時。一望無際都係粉池尿海咯，啊，唯有飲尿咯，食粉咯，啊，冇得避噶咯，咁樣。或有地獄純非疾瀨，疾瀨咧呢個黐從空中，唔係落雨喎，啊，落呢個疾瀨黐到呢個身上嚟。疾瀨嗰啲，疾瀨嗰啲，即係嗰啲好似咧黐人嘅嗰個物質，啊，純非疾瀨。墨有地獄多煎火青，墨有地獄微撞空背，啊，墨有地獄咧撞呢個胸，啊，胸呢、這個胸前咧，啊，胸貌不好撞胸，背因背二撞背，係嘛？墨有地獄但笑手足，手足唔好，所以用火嚟笑個手足，佢只有手足做，佢別的罪冇，啊，手又做罪。啊！手啊打人，脚啊劈人，所以手脚嚟做罪咧，都扮笑手足。话有地狱旁胶血蛇，啊呢、这个罪人咧，个名就扎人嘅颈，啊令人绝气，所以到咗呢个地狱嘅无量咁就对嗰啲蛇咧，血蛇缠佢颈，缠到个气都绝咗，旁胶血蛇。话有地狱追逐血狗，血狗咧咬人嗰个肾肺，咬人呢个骨肉。话有铁道震架血罗，震架血罗，血罗的时候架一旗也，旗在血罗之上，被火嚟烧。不过罗斋一路行，一路被火嚟烧，震架血罗。人者疑是胆薄，各国欲障有百千种业道之气，作业道即地狱，地狱业道嗰个器具。无非是红是铁是石是火，净土咧四宝所成，净土莲池啊、楼阁嘅、宝士罗网都系四宝所成，金银琉璃玻璃四宝所成。人间咧金秀山河，咁样的房屋城市。是什么所成？地水火风四火所成、啊、地水火风四物四大所成。地獄呢，地獄就是红血石火四物所成。地獄就是红就是天就是石就是火、四物所成。此四种物中业行减，有中业多中的恶业即恶行减到嗰个四物同铁石火造种中嘅地狱，而令佢受苦。所以日讲切地狱罪报当时，一一狱中更有百千种苦楚。一个狱之后咧，有百千嘅人受苦，每一个人个苦唔同。所以一一狱中有百千种苦楚，何况堕狱嘅堕狱更有百千种苦楚，无量咁多苦。我今成佛为神。及人者问略施而是若当解释穷劫不尽业无穷苦无尽地狱嘅都无边啊所以穷劫不尽呢、这个地狱八界地狱亦可以见八界见八界嘅地狱空啦从八界起受地狱众生亦能成佛所以地狱嘅就对在极恶的人入咗地狱之后当你个恶业消除然后出地狱恶业未除呢佢个地狱唔出嘅恶业吓嘛震呢个地狱嘅然后先出今日讲到此处为止下下文章